神魂荡，用对我了眼睛刻意的贪心看，你那现象神情似冬天霓与黄糖， 每只怒看两眼都发光， 我已尽量朝住将身躯拼命埋藏， 似蜜糖如用瓶装， 如咖啡软软滑滑吸引你眼光，如酒糖有有滑滑酒醉单身汉，如姜糖软软辣辣很刺激透香，糖已被一双眼神偷去，没叫唤你食糖，但你在回头望，用对热切眼睛一再偷偷地看，没叫唤你食糖，但你在神魂荡，用对呆了眼睛刻意的贪心喝，你那现象神情似冬天霓与黄糖， 每只怒看两眼都 我已尽量悄悄将身躯拼命埋藏， 似蜜糖如用瓶装， 如咖啡软软滑滑吸引你眼光，如酒糖有有滑滑酒醉单身汉，如姜糖软软辣辣很刺激透香，糖已被一双眼尽偷去。